第21集，修空调。 安里，你是对着老婆才不行吧？只想跟着我是不是？你说是，我现在就放了你。哼，我就知道你想继续。 不是，我不想跟着你，我又不是同性恋，我不是同性恋，我不是。 不是就不是，你叫个什么？哼，你很直很光荣。哎，要接吗？ 不要。 你是喜欢的吧？承认我就放了你。 我跟你说过我是直的，你也说过只是交易，为什么非要逼我过线？ 不知道，可能因为我是个该死的同性恋，见不得人家好，或者可能对自己太自信，受不了人家说不想和你来。 总之，许少卿觉得错的是他，但他就是要安里受着。安里可是他花钱买的，化简来说就是他的。 哎，继续吗？ 疼，放手。 还没完呢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 行吧，我喜欢。 喜欢什么？ 我不知道。等等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你想听我说什么？是承认喜欢男人是个同性恋，还是承认喜欢跟你约？ 许少卿烦躁了，他也不知道，总之都不对。提出问题的确实是他，可他发现他连个答案都没有准备，于是他没有说话，只是阴沉着脸放过了安里。然后安里像条死鱼一样躺在许少卿身上一动不动好半天，许少卿也就抱着让他歇着。 啊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这样的，这混蛋大概是要留着这5000块钱的额度，晚上去酒店再继续。算了，一次5000，毕竟这个一次的定义是我自己定下的，商人总是有空子较钻的，何况碰上我这种笨蛋，虽然许不差钱，但肯定也不能那么简单就都便宜了我。上回收了10000，那这次这样找补一下也无可厚非。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事，我脑子里还是只想着钱？我大概已经毫无下限了吧。哎， 你怎么了？ 啊？什么怎么？ 电话又响了。安里看向窗外，周小云站在住院楼门口，把手机贴在耳朵上，显然是他在给自己打电话。 喂？我的老板也在医院。对，就上次那个，他找我有点事，可能还有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一会儿说。 他实在想不出自己明明人在医院，叫人家下来见面之后还有什么理由迟迟不见人影，索性实话实说，只是掩去了重要部分。 哎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儿，怎么会没事儿？这个问题真是太混蛋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 你刚才为什么捂着胸口？心脏不舒服？年纪大别逞强，难受就说话。 我才30几岁，就算比你年纪大，也不至于老到运动的激烈点就犯心脏病的地步啊。你是把我当成什么，马上中风的大爷吗？你是觉得我看上去已经风烛残年，身体衰败，活着毫无希望，只能等死了吗？ 你又说什么毫不相关的屁话？ 怎么就不相关了？你说的才是屁话。 许少卿接不上话了，安里把手背覆盖到眼睛上，眼球听话地被清凉的手背冰敷着散热。安里在一片沉寂的氛围中敷了说不上多长时间，许少卿一直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坐着， 然后安里睁开眼睛又看了看后视镜，还是有点红，但不怎么肿了。 我得去找夏小云。 这下好玩了。 你又想干什么？到底有完没完了？你这个人真是…… 安里发现许少卿的眼睛是定定地看着窗外的某一处，却是侧面，并不是朱元楼，于是也犹疑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是一个男人，大约30几岁，穿着衣裳的白大褂，很沉着体面的样子，正在往他们的车这边走来。走到车附近盯了一会儿，露出疑惑的眼神，然后掏出手机打字。 我就说你早就走了，可我在医院看见你车了。 许少卿没回，那个男人就捏着下巴认真地凝视着车。这种玻璃膜在外面强光下看是反光的，可是阴天或者天光比较暗的时候，仔细看还是能看到车里的。看到江浅又低下头打算发信息，一时半会儿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许少卿想了想打开车门走下去。 哥。 江浅一惊，抬头定睛看着从车后座走出来的许少卿和一个不认识的清秀男人。那个清秀男人听到许少卿叫哥，眼睛睁大了，嘴也傻唧唧地张开了，往许少卿身后蹭了半步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江浅的神情顿时变得很复杂，两边对着眼过了好久，江浅才好像终于回过神了。 干嘛呢你们？这人是谁啊？看着还真是毫不眼熟。哎，你有交朋友的好习惯了吗？ 许老板，空调我给你修好了，我还有事我先走了，有事你再叫我。 许少卿无奈地看着人形傻蛋， 两个人都坐在后座，修个屁的空调，智障笨账。 修空调 4S 店的，这车有问题配件都得从国外调，你知道吗？你见过门就会修了。 你干什么？见都没见过的人就这么说话，有礼貌吗？ 靠，你给我过来。 有什么就这么说吧。 你 许老板， 那我先走了。 嗯。 老公，你在这儿呢。 三个男人都抬头看过去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展现出各不相同的面部情绪。这个女人的出现让剑拔弩张的气氛马上发生了化学变化，变得有些松动但又蹊跷。周小云先是看见安里拍了她胳膊一下，又赶紧跟许少卿打招呼。 啊，许老板。 周小云想说这么巧你又来医院了，但觉得这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，就没说出口。周小云刚才在电话里知道是这位老板找安里，至于为什么找，那不是他现在该问的事儿。只是这位衣着光鲜的老板似乎给安里了不少的工钱，所以他态度也十分的好。 走吧。 是不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？许老板找你做的事已经做完了吗？ 做 没呢，我吃空调不知怎么有点毛病，我叫安里给我弄一下，还没弄好呢。有熟人所以出来聊两句。 江浅有点疑惑还有点尴尬，他先是看了一眼那个女人，又看了一眼那个清秀的男人。别说，确实这俩才像一对儿，这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周小云没有注意到三个男人之间的古怪，而是很讨好地对着许少卿寒暄。 是啊，我老公确实很会修那些东西的，原来家里什么坏了都不用买新的，他都会修，您算是找对人了。 我知道的。 那你先修吧，饭我给你放热水器上温着。 不用， 我不吃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音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